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晚上八点，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名医时间》。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安扣》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如果有相关的皮肤科问题呢，欢迎打电话进来。预告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02-8369-3398。那今天要跟大家所讨论的题目呢，是这个年前的一个这个整形啊，就是医美的一些问题哈、啊。那这个虽然我们在去年同个时间呢，也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分享哈、啊，那也传达一些正确的一些观念。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再一次提醒呢，就是这个医美所有的治疗呢，都存在了一定的一些风险。那一些医美呢，号称所谓的微整形的医美呢，也不例外啊。那在去年一年当中呢，我们在医美当中做了很大的努力哈、啊，因为在台湾呢，医美的是在医疗纠纷当中呢，排行是首位的啊，但相当重要，不能讲首位了哈、啊，相当这个排行相当前面的一个部分。而且大多数的部分呢，事实上都是私底下解决，并没有真的闹到变成一个医疗纠纷。因为，大多数的医美呢，很少会引起死亡的个案啊，绝大多数呢就是轻不同程度的一个损害啊，损害而已哈、啊。那所以在其中呢，在听最骇人听闻的，大概就是这个注射美容的产品之后呢，瞎掉啊。那也因为这种瞎掉的情况下，其实就某个程度是可以，当然不能说可以100%预防，可事实上是可以处理的啊。所以皮肤科学会呢，我们经过相当长的努力呢，终于争取到卫生部同意呢，能够这个有限度的呢开放这个诊所呢，能够专案进口这种玻尿酸的降解酶，好，那作为一些紧急的应变之用啊。那所以我们原本以为说这样子治疗之后，这样子开放之后呢，啊，大多数的医美诊所呢都备有这些降解酶之后呢，这个严重的悲剧也不要再发生，可是事实上不是那么的乐观哈、啊，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这个玻尿酸引起的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失明哈、啊，可是这失明的治疗当中呢，因为大多数医生呢没有经验哈、啊，没有经验是正常的了哈、啊，因为根据统计呢，这样子在注射玻尿酸啊引起失明的个案呢，大概可能是在10万分之1左右的一个机会啊，可能做10万分之1的机会啊。所以大多数医生呢一辈子也不会碰到啊，大家可能碰到一次呢就是一辈子难忘哈、啊，病人辛苦，医生也辛苦哈、啊。那这种玻尿酸的降解酶呢，因为最主要是失明的个案呢，一般建议说越早治疗越好了哈、啊，时间久了之后呢，治疗的机会就低了。虽然有另外一派学者认为说，一旦发生呢，什么时间治疗结果都是相同的，因为一旦发生，基本上就是不可逆的，好，所以是不是真的及早治疗会效果比较好，就能够有视力恢复的机会，未可知啦，哈。不过当然讲，我们可能更确定是越晚治疗机会更不存在，好，所以是不是及早治疗就会有效呢？大多数似乎也不是那么的乐观，不过至少有希望啊，总是好的这样子哈。那所以很多的这个医美的病下呢，我们就可能要跟这个治疗。这个被治疗者跟治疗的人呢，都同时做一些呼吁哈。第一个呢，就是很多病人呢在选择医美的时候呢，他会做价格选择哈。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就要选最贵的哈，因为最贵的最有保障。那有人说我要选便宜的哈，因为便宜的呢就是物超所值哈。那另外有些人觉得说啊，就趁过年的时候呢，刚好领了红包或者抽到红包哈，所以呢，我觉得多做一点没有关系哈。那另外有的病人呢，就是他觉得说，哎，医美呢，这微整形呢，就是一个没有风险的一个治疗，所以呢，我又不想让人家知道哈，所以最好是等到这个过年最后一天呢，啊，上班的时候去做，甚至在过年期间呢去做，啊，觉得说，哎，这样子事实上是最好的哈，这是神不知鬼不觉啊，然后呢，上班之后就容光焕发，然后就可以跟同事讲说啊，这个过年真好，在家里头每天�睡觉，睡起来都容光焕发，年轻的5岁，年轻的10岁啊，这个所以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哈。那就这样，就是我想从第一个部分，就价格部分来看哈。那最新的哈，价格的，事实上价格部分，很多人像我最近碰到一个个案，就是说，哎，他产生一些副作用，他说啊，可是我当初就找最贵的东西去做，就是因为我就担心副作用，所以我找最贵的东西做，结果还是产生了无法预期的一些反应，这样子哈。那其实 以同样的注射的东西的价格的高跟低呢，其实或者它的结果呢，当然决定在很多的一些因素啊，一个部分呢是决定在医师哈、啊，医师本身呢他的经验如何啊，经验好的啊，美感好的，上媒体多的，广告多的啊，当然呢他收费也比较高，因为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啊，要做出一些、做一些广告哈、啊，上媒体这些当然都是要用一些背后的一些行销啊，所以贵的呢，它贵的东西呢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些部分，那当然经验也是，它名气跟经验也可能是成。对正比也可能不成正比哈，所以贵的。那至于说，这是就医师的层面来看的话，那医师也是要成本的哈，医师的养成需要成本，医师的这个很多东西要成本，广告也需要成本哈。那第二个呢，是对，所以我想说，医师的部分当然经由同业的介绍，其实是比较可信的哈。你看一些这个网络广告哈，媒体广告哈，甚至大多数的节目呢，其实也很多都是需要花钱去上的哈，不是你想象中，现在很多节目不是你要花钱去请人家上。好，很多这些医美的东西是要你要花钱去上这个节目，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量了，哈。对，很多是透过厂商，好，透过一些媒体公司去做这样一些运作，哈。那当然，所以这部分是要做一个考量。所以经由同业的一个介绍呢，我讲是一个比较可信的，好，或者说借由其他的一个病人的一个介绍，去实际上是比较可信的，哈。那第二个就是产品，好，是不是贵的东西呢就比较好？我们不能绝对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但贵的东西呢，一般而言有它的一个指标性哈，有它的指标性在哈。以玻尿酸来看的话呢，一般大家认为说最正统的哈，最品质最好的就是两家的产品哈，一个是这个J 的产品，一个是 Q 的产品哈。J 跟 Q 这两家呢，大概是现在大家认为所谓的比较贵的产品啊，因为它的价格呢跟比较便宜的商品呢可能差到一倍啊，那收费呢它不会差到那么多这样子哈。它收费呢，因为医生的注射时间是相同的啊，那花的精力是相同的，所以医生呢并不会因产品贵一倍就收贵一倍的价格，并不会啊，所以有的时候贵个50%那是合理的啊，因为不同的产品的价格，可是不同的商品之间呢，它所引起的副作用产生的机会呢，是不是真的不一样，也并不尽然啊，因为在譬如说我们以这个注射剂来看的话哈，注射剂呢目前大概简单分成玻尿酸跟非玻尿酸这两种，那为什么这样区分呢？因为玻尿酸呢是一个可分解的而且有解药的一个注射产品啊，那所以万一它产生副作用的时候呢，可以很这个我们不讲简单啦，可以很直觉上的用降解酶去做一些分解啊，做一些分解啊，所以一般我们在做注射当中，我常常跟别人讲说，就分成可以分解的玻尿酸跟不能分解的产品这两大类啊。那这个价格的便宜跟贵呢，就差到两倍的价格，它是不是安全性差两倍呢？只有在几个项目是差别，而且差的不只是两倍，就是这些注射物质呢产生过敏的一个机会啊，产生过敏的一些机会啊。那比较不好的产品呢，它本身呢，它可能比较容易产生过敏。那这种过敏现象呢，不会立刻产生，它常常是注射一段时间之后呢，哈，几个月之后呢，甚至一年之后呢才产生。啊，一年内呢，其实都是注射产生过敏反应的高峰期啊，那也有些甚至拖到两年才产生这样子哈，所以这是注射的好的产品跟坏的产品呢是差在过敏哈，所以说大家所最担心的注射引起失明的这样子一个不良反应呢，其实跟产品的关联性并不是那么的大啊，并不是那么的大，但不能说绝对没有关联，因为有些产品呢分子量很小很小的情况下呢，几乎是不太可能过敏，因为小到跟水一样啊，可以只要是。在肉眼下呢，经过染色之后能够呈现颗粒状的物质呢，在某个程度上面呢，就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失明这样的一些反应，而且失明的情况下，不只是失明，它连皮肤的问题，甚至引起一些轻度的脑中风的现象都可能产生啊。所以这个跟产品的价格就没什么关系，跟产品的规格有关系，跟产品的价格没关系。什么意思？同样贵的产品呢，它有分子大的跟分子小的哈，分子小到接近于水的这种产品呢，它事实上机会就很低，好，可是这种东西呢就没有办法达到一般大家所期待的玻尿酸这种达到一个所谓的塑形的一个目的哈，它顶多是达到轻度的保水这样的一些效果哈，所以对一些眼睛附近啊这种皮肤比较松弛啊，那可以保水度比较高的地方呢，可能会有一点帮助。可是如果说你要达到这个鼻子坚挺啊，哈，老化的改善啊，这个就皱这个法令纹啊，哈，或者是说像是苹果肌啊、下巴啦、啊、鼻子啦、啊、嘴巴啦、啊，这种它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第二个部分呢，大概就是跟产品有关系。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跟这个东西的这个结构，个人的结构有关系啊。因为有些产品，有些病人的皮肤呢，它的血管分布异常啊，就是它的血管呢在鼻子上面呢，这个纵横交错，互相连来连去的哈。那所以稍微打中到一个血管呢，这个用力稍微用力推的时候呢，这个玻尿酸的产品呢就沿着眼睛附近的鼻子附近的血管跑到眼睛里面去，甚至跑到脑子里面去，引起中风或者失明的一些现象啊。对，这个就跟个人的体质是比较有关系的啊。那可是个人体质呢，也不见得都是先天性的，有些是后天性的。譬如说是有些人在鼻子做过鼻子的手术啊，或者鼻子已经注射过其他的物质啊，或像这个某些产品呢，它会引起这个鼻子比较坚挺，可是同时呢，它引起皮肤的血管的鼻子的血管的重新的异常，变得比较脆弱。那这种情况下呢，你打下去更容易引起这种酸塞的一些现象。那这几个层面来看的话呢，所以我们建议说，第一个打针，有些医师会建议说啊，我用玻尿酸注射的时候呢，最好用这个钝针，不要用尖针，因为尖针比较尖，比较容易插到血管里面去哈。那可是最近我们碰到一个个案呢，还有也是用钝针啊，也是一样引起失明的一些现象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人说啊，这个最好呢就是用比较贵的材质，其实贵的材质呢并不是一个保证，对于过敏呢，它可能是比较不会过敏，可是针对它的皮肤的引起的。皮肤的坏死啦、啊，或是血管一次栓塞，甚至眼睛失明一些现象，这跟贵不贵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是跟过敏的有关系。那过敏呢，虽然发生率比较高哈，因为一般统计上面引起过敏反应呢，不同的材质呢，大概是从5万分之1哈到10万分之1之间的差异性存在哈。不过过敏呢，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因为这个用降解酶可以完全的分解哈。那真正怕是失明，这失明的东西呢，用降解酶不见得能够。这个逆转哈，不见得能够逆转嘛哈。那第三就跟个人的体质哈，所以说如果你本身呢是在鼻子做过很多一些手术之后呢，其实建议不要再做任何的一个治疗哈。甚至在某一些大的厂商呢哈，他们公司呢，我刚才讲有两个大厂商嘛，一是 Q 厂哈，一个是这个 C 厂哈。C 厂的公司已经明定建议说，医师呢不要再去做这个产品，做鼻子的注射啊。倒不是说 C 厂的产品比较有问题，只是公司呢在企业文化呢比较保守，他觉得说这个部分呢，就算只是1/10、10万分之1，他们觉得说以一个医美的治疗当中呢，一旦产生这些副作用，都是不可接受的啊，都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结果啊。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做一些医学美容治疗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呢要跟大家建议的就是，尽量在。不要再等到最后一天上班的时候，也不要在过年当中去做这个治疗，因为呢，这些副作用产生呢，大多数医生是一辈子都没有经验的，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效的一些处理哈。所以最后情况下呢，虽然说我们当初跟卫生署通建议说每个医院诊所都要具备，可是真正碰到的话，大多数医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也不太敢做这个正确的一个施打一些部分，还是回到医院里面去做。可到医院里面去呢，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平常这个下班的时候甚至在连续的假期当中呢，就算你到医院里面去呢，处理的第一线的医师呢，他也不见得对这个治疗呢那么的一个清楚哈，不见得那么清楚。那你一时之间呢，你要找一个主治医师去看诊呢，啊，急诊科医生绝对不会处理这些部分，这一定要回到原本在做医学美容比较多的一个医师哈，或者说是眼科医师呢，才有办法做这些处理哈。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呢，最好是在利用上班时间，还有在正常上班的时间去做，因为万一有问题送到医院呢，有医院的主治医师呢在的时候呢，这种治疗呢比较好一点点。那大多数眼睛的一些病变呢，实际上在施打的当下就会知道，哈、哦，了不起半个小时内就会知道，哈、哦，所以你得在上班时间发生这些问题呢，比较不会这个找不到医生做一个妥切的一些处理哈，所以对医生跟病人都是一种保障。所以就说你要做治疗，他跟你讲说，像我个人的医美治疗都在早上哈，我绝对不会下班做这个东西，因为下班万一要出问题，来不及处理哈。所以上班时间呢，上午做哈，那到下午万一有问题的话，下午整个去处理呢，事实上都还赶得上啊。那再过来一个部分呢，就是本身呢，你要很清楚的跟医生讲你本身的一个身体的一些状态哈，因为如果有些啊，有很多人做治疗不跟医生讲哈，啊，做什么都没有做过哈，那可是这种情况下呢，你做的治疗医美治疗每次都有风险，而且这风险呢有些是累积性的哈，所以你要跟医生很诚实讲说你在这个地方做过什么样一些治疗，那有利于医师做一些评估啊，做一些评估。那另外在治疗的时候呢，这个要避免的副作用呢，除了刚才这些部分以外呢，这个局部的清洁也很重要， 后来的一个处理也很重要，有些人皮肤状态不是很好，那就不太建议。那做这些医美治疗呢，也千万不要贪多，因为觉得说啊，好不容易这个或是医生有些会诱导说啊，这个第一支比如说第一支15000，那第二支呢只要再加10000块钱，第三支怎么样，就是医生会诱导性跟你说用越多越便宜。其实这种医美的东西千万不要贪多，因为不够的话呢还可以再加，不够还是可以再加，因为所以你也不要说一次都要到位了，因为这个东西特别是有一些的这种注射的产品呢，它是拿不出来的，也分解不掉的，你一旦拿进去呢之后呢，就只能等它相当久的，就一年两年慢慢的一些分解，所以进去就你可能要有进去出不来这样的优先的一些考量。当然玻尿酸是有例外了，玻尿酸进去之后呢事实上是可以再分解的了，可是在分解之后呢你这些人所花的钱呢可能就付诸流水了，所以也不要这样子一个情形，就是说该多少医生觉得该多少就多少，也不要贪便宜说啊什么买什么再送什么，买什么再送什么，譬如买 A 的部位再送 B 的部位，然后要加多少钱，那这个也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种想法。所以呢我想结论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医美呢是一个有风险的一个治疗，那最好呢你要给自己适当的时间呢去做一些调试，千万不要急在一时，不要说啊做了明天就要出门就要出国去了，或者早上做呢下午就要见客，事实上这个东西呢都有点不切实际，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一些考量。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接听大家的 call in， 那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 8369-3398，传真号码是02-8369-2598 8369-25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安扣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听众的 call in 电话，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98 02-8369-3398。那先回答一下宋小姐的问题。 哎，请问医师哈，皮肤科蔡医师哈，我女儿今年47岁，阿姨哈，他那个皮肤啊哈，就是我们自己，我都烹饪都自己煮啦哈，爱煮那个当季当令的蔬菜水果，还有什么炒米饭都蛮健康的。他为什么他都有那个身体上有那像四肢状的荨麻，应该叫做荨麻疹吧？就是那他看了医生哦，医生给他吃那个驱瘀乐啦哈，他晚上睡觉还给他吃那个维泰林，是不是？ 维泰林嘿 ，Viseria 嘿， 就是这两种啊。一共吃了一个，就是看过两次门诊嘛，那一个月嘛哈。但是停药哦，他又压起来呢。 嗯哼。 就是痒到不得了，就像四肢状那样。 嗯哼。 那请问医师啊，我这样下一回要从用怎么来再治疗？ 嗯哼。 就要寻哪个路线？ 哦 ，OK。 好，谢谢你。 好的。这个刚才宋小姐所谈到的是一个我们相当常见的一个皮肤的问题，就是荨麻疹。荨麻疹呢，其实大多数的荨麻疹呢，急性的荨麻疹啊，有一部分大概20%左右呢，它事实上是在这个发作之前或之后呢，会有一些特定的原因，包括一些感染症状。感染症状，呼吸道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肠胃的感染症状又出现，然后又有些跟压力有关系，有些是在极度的紧张压力之下呢，就产生了这样子一个症状。好像今天就看一个荨麻疹病人，他就要求说我帮他写一个诊断证明书，好说这个东西呢可能会因为情绪的压力紧张哈，产生，因为他是他的邻居呢，就是被邻居不断的骚扰哈，就是有一些骚扰的情况下，让他每天就是活在一个恐惧当中，这个噪音当中，所以就引起荨麻疹的发作。所以因为荨麻疹呢，其实上是在人体一种肥大细胞呢本身受到一些很多的发炎物质所引起的，所以任何情况下引起发炎，引起这种情况导致人体免疫性的失调呢，都可能让荨麻疹产生。至于说食物当中呢，也不是中毒了，我们这样讲，荨麻疹不是一个中毒哈。虽然说有些人怀疑说食品当中呢某一些食品添加剂哈，就是防腐剂啦、一些色素啦哈，这些东西呢可能会导致荨麻疹的发作哈，这个有或导致荨麻疹的恶化哈。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恶化因素，不是一个主因了哈。那它也不是说这个食物过敏的一些现象，有一些不见得是，所以它一般我们在对于荨麻疹的处理当中呢，常常会建议说，如果你可以找到原因就找。那食物当中呢，有一些 还有一些胺类的物质的食物呢，它有可能会透过药理作用导致荨麻疹的一些产生。好，这也不见得是新不新鲜，也没有跟新不新鲜完全没有关系。有些植物的特性呢，就有一些所谓含有一些高组织胺的一些食物。好，那当然某一些像啤酒啦，好，红酒啦，好，这里面呢，或像植物当中的像说竹笋啦，好，其实它都有一些所谓的组织胺的物质存在。当然肉类呢可能会更多，好，肉类可能会更多，特别是不新鲜的海鲜，好，带壳海鲜，因为带壳海鲜呢它的肉质呢本身就比较容易腐败，而且这些不新鲜海鲜呢包括像螃蟹啦，这个或是虾子啦，哈，那这些东西呢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腐蚀性的动物，好，所以它里面的肠道里面就很多细菌，所以稍微一死掉之后呢它的肉质很快就分解，所以就变成说会有一些这种药物性的作用引起一些荨麻疹一些现象。好，那有一些荨麻疹呢是因为身体压力，我刚才讲过了哈，感染哈，那食物当中充其量呢只是一个恶化因素哈，那有些药品呢也会，譬如说一些镇痛消炎药啦哈，像阿司匹林啊，通血管阿司匹林啊，这些东西呢都可以透过一些药理作用呢让荨麻疹变得比较严重哈，所以那另外身体有一些慢性的感染也有可能哈，所以对一个荨麻疹的症状呢，一般而言呢，我们并不会要求说，你一定要找到一些原因了哈，因为大多数荨麻疹呢，急性荨麻疹呢，大概在一周左右呢，大概80%会好掉，两周呢，大概95%会好掉，这样子，就不到5%的病人呢，会变成慢性化哈，所以像女儿现在一个礼拜了，啊，其实就还一个月呢，其实就有点久，那超过6周呢，就变成慢性荨麻疹了哈，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特定的药物在治疗，那或许可以找看看哈，可如果说你目前没有在吃什么药剂的话呢，一般的建议是说还是单纯用抗组织胺来治疗最实际的哈，最实际。那如果抗组织胺一倍没有效，就吃2倍，2倍没有效就是吃4倍哈。那现在对荨麻疹的治疗呢，现在是有这样子一个建议了哈，就是说对把剂量加高。那食物当中呢，你就吃一些低组织胺的食物，你可以这样想，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一些所谓低组织胺的食物哈，像肉质里面就鸡肉就认为是比较不会哈，那一些淀粉就一般也不太会，植物的东西呢，就有一些植物呢有比较高的组织胺的一些量，就尽量不要吃哈。你有对？ 嗯，带壳那个你讲那个海鲜我们不吃嘞，我们都家里的人我都不吃那个。 对对，我说那些都是恶化因素。啊，不见是主因，所以说如果你发得很严重的时候，就不要吃这些东西。可是正常你如果没有发作，吃那些东西也不会有问题。对，所以大概目前大概比较简单的这样的情形了，啊，大概比较简单。至于说哪一些组织胺食物，你做真的想从饮食去调节，你可以试着去上网去看一些，在我个人网站当中也有啊，一些所谓低组织胺食物，你是从这个开始做起啊。不过或许你再等一段时间呢，它就慢慢好掉了，啊，就慢慢好掉，这样也有可能了啊。那我们接着回答一下金先生的问题。 喂， 哎，你好，哎， 你好， 是，哎， 那个蔡医生你好， 哎， 我要请蔡您的问题哈，那个我的女儿现在今年是9岁， 嗯， 当她2岁的时候，全家去外面经过的公园，刚好一个蚊子咬到她的脸颊上，她这个脸颊是以鼻子来讲的话，它就是在左侧眼角的下面，在那个额头骨的地方附近。然后呢，那时候就走那个包，后来时间慢慢就消了以后， 嗯， 但是就很清楚，就像个小痘痘里面有个黑点。 嗯哼， 那这样那个后来我们就去看那个皮肤科， 嗯， 他说这个黑点只能用开刀把它拿出来，但是那时候小孩子太小，才2岁， 就 说他说这样子不方便拿，就说因为要全身麻醉，所以他说他等大了一点再说。那现在已经到9岁了，那这个点呢还是没有消掉，只是说比较看不出来了，但是那个点还是在，如果用摸还是摸得在，因为摸得到嘛。那那个女孩子当然最好是不要有任何疤痕要留下来，如果是什么。那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这样子什么时候去开刀比较方便，或者怎么样，把那个点那个痘痘拿掉了？ 嗯哼， 就像请教您这样。 好的，您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比较特殊一点点了哈，就是一般蚊虫的反应，当然在小孩子会比较强，好，所以像你讲小孩在2岁的时候到，但是有可能会产生比较过敏的反应这样子。可是，一般蚊虫叮咬反应呢？除非说是这个东西呢，蚊虫呢，它本身诱发局部组织的改变，譬如说导致毛囊增生，哈，这个毛囊类似像痘痘的东西，或者说你被蚊子不是被蚊子叮到，是被其他的虫叮到，那个虫的本身的口气，哈，就是在咬你那个部分呢， 在这个病入你的皮肤组织啊，那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在皮肤里面存在了哈、啊。这种东西在至于说另外当然就好掉以后可能有一些色素沉淀哈、啊，所以大概我可以考虑到就是色素沉淀哈、啊。不过色素沉淀呢本身呢应该是用这个时间就去处理就可以了，时间到了之后慢慢会消掉哈。至于说如果说是本身呢，因为叮咬之后呢引起，因为有些叮咬反应会沿着毛囊反应，那沿着毛囊反应的时候呢，毛囊构造可能会改变，就可能产生类似像粉刺这样的一些构造哈。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被叮咬之后是真的有这个蚊虫的口气被埋在这里面，因为蚊子叮的时候你把它一打打死之后呢，口气埋在你皮肤里面，那当然有口气在里面呢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异物的一些反应了哈。可是不管就如果说是跟我们想的是相同的，是这个当中其中一种情况之下呢，一般可能不需要用到开刀的方式了哈，因为口气这个东西呢其实你用很小的这个雷射去打个洞它是可以被夹出来的啊，就像我们也上面常常看到的那种去海边哈、啊，去是被那个海胆刺到哈、啊，就脚上很多那种海胆那种小刺，那事实上用雷射把它打洞，那个刺呢事实上是可以把它气化，把它夹出来的哈、啊，事实上是可以的哈、啊。那如果说是毛囊口的一个增生哈、啊，那因为就导致类似像痘痘这样的东西的情况之下，一般而言呢，你也可以用雷射的方法把那个毛囊口破坏掉啊。破坏掉，那把里面的一些这个堆积的一些角质层的东西呢，把它挤出来就可以了。所以我个人老实说，看病那么多年，我还没有看到说蚊虫叮咬之后呢，需要用手术的方法去做处理的。但有更少数看到有蚊虫叮咬之后呢，引起一些我们叫假性的肉芽肿、假性的淋巴瘤反应，就是要变成一颗硬硬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硬硬的东西也很有趣，有些人我之前有一些经验，就是说一变成假性的淋巴瘤呢。啊、哦，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局部打类固醇，甚至呢很简单的让它产生一些局部的外伤，那诱发一个新的免疫反应的一些形成，那这个东西呢也可能会消掉啊、哦，所以就不用它整个把它挖掉啊，只、哦、要给它某种程度的刺激啊、哦，其实它就会自己好掉，甚至用燃料雷射去打它啊、哦，甚至说是打点类固醇，这个都可以了哈、哦。那如果说你被蚊虫叮咬，就一定要手术把它拿掉，这个就我来看，有点。很难想象了哈，很难想象，所以可能真的要看到才知道说到底您的情况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哈。我们先再回答一下这个邱先生的问题。 好，医生你好， 哎、你好、 欸，我想请教那个关于泪沟的凹陷啊，会造成阴影的部分啊， 是 目前的填补材料有哪一些？那各有什么优缺点 ？OK， 好的， 谢谢医师。 这个。第一个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泪沟哈，那之后才会介绍泪沟的填补的一些材料哈。那泪沟的形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区分啦哈，因为泪沟这个定义有点不太一致哈。那这个材质的填充呢，其实跟刚才有点相似哈。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比较详细的回答邱先生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继续回答邱先生的问题。我们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名医 Uncle 八点档》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的 call in 电话，那也会回答前面关于泪沟的问题。我们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98，02-8369-3398。好。对于民众而言，泪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定义了哈。不过一般而言呢，我们讲的泪沟呢，是指说这个从内侧眼角呢一直往下延伸哈。那大致上呢，它是沿着我们的下眼眶的一个骨骼哈，这样的一个皱褶哈，那就形成了泪沟。那这种泪沟呢，它可以往下一直延伸到眼睛的下缘哈，甚至可以往下一直延伸到你的这个颧骨的一些部分哈。那当然，这颧骨呢，不能讲真的叫泪沟了，我看起来事实上有人把它叫三八纹了哈。所以事实上它的这泪沟的形成呢跟老化跟个人的结构有关系，因为有些人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有泪沟了啊，那大多数泪沟呢是在老化之后呢一些这个脂肪突出啊，那皮肤的松弛下垂啊，那加上一些组织的一些萎缩啊，所合并形成一些现象啊。那所以不同的泪沟的形成原因不太相同，因为有些泪沟呢本身还会合并有一些眼袋的一些现象，那有些泪沟呢会合并有一些脂肪的一些萎缩的重新分配的一些部分，所以泪沟处理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一般人呢，真正的泪沟的处理呢，并不容易，因为泪沟呢，它会形成一个泪沟呢，是在眼睛的这个构造呢，跟下面的组织的构造，眼眶以外的构造呢，它这边有一个韧带呢，会把它做一个拉扯住啊。那拉扯住之后呢，就变成说，它实际上在挡住，让脂肪，让眼睛不要下垂哈、啊。这个挡住一些部，这样眼睛附近的一些构造。可是它的结缔组织上是相当的一个坚韧的哈。啊，所以泪沟的处理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一些学说哈、啊。那怎么样打泪沟的上面、下面哈、啊，是上下都填，或填在这个泪沟的这个韧带的下面哈、啊，把泪沟这个韧带剥离哈、啊。事实上有不同的一些做法哈、啊。所以泪沟的治疗呢，绝对是要个别化去接受，因为有些人的皮肤的组织就是皮肤很薄哈、啊，下面的血管呢，就甚至会透出这个皮肤表面的颜色，那下面看起来就是眼睛就蓝蓝的哈、啊。那这种泪沟呢，跟这种皮肤比较厚的泪沟呢，啊也不太一样，那你要还在参考这泪沟的下方的组织的这个皮肤的萎缩的一些状态去做一些治疗，好，所以它有一些泪沟是单纯做泪沟，有些泪沟呢可能是要重新配合眼袋的一些治疗，好，所以说要用什么样的一些材质去做治疗呢？大概我们简单讲起来，泪沟的处理我们大概分成三种不同的材质，第一种呢就是自体脂肪，好，如果说有些脂肪萎缩的一些部分呢，可以用脂肪去填充，好，所以脂肪填充是一种最传统的一个泪沟的处理，好，可是脂肪这个物质呢本身比较难去拿捏它的特性，好，它会吸收，它也会增生，好，所以脂溢性脂肪呢就比较难很精确去做一些治疗。那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玻尿酸的材质，这是目前用的最多的，好，最主要是因为玻尿酸的材质呢在人工制造当中呢它可大可小，好，可硬可软，好，所以它有不同的一些材质的选择，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不太大就去一般选中分子的产品呢去做一个泪沟的处理可能是最合适的哈。那可是对于泪沟的下面的组织，就泪沟以下的部分呢，就是同时有合并颧骨附近组织的萎缩呢，你可能用比较大的材质。那如果说泪沟以上就是接近这个下眼袋的一些部分呢，你可能要选择一个小材质的部分去做一些处理哈。所以变成说它的规格比较多，选择性比较多哈。所以在泪沟处理呢以玻尿酸最常见哈。那当然有人会用一些其他的不非玻尿酸的材质哈、啊、去做一些处理，包括新的一些这个我们叫做一些什么这个少女针啦哈、啊、或是这些针剂的一些东西哈、啊、这些一些新的一些材质出现的也有人在做哈、啊、可是这个材质的这个它的使用经验呢一般来讲大多数医生比较少哈、啊、而且它的材质特性呢比较难掌握哈、啊、那而且呢就是它一旦产生副作用的时候呢是无法去做分解的哈、啊，所以一般而言呢，玻尿酸还是最常用的一些方式了哈。所以各种产品呢，其实都有可能可以治疗，可是有些东西一般就不太建议，譬如说一些会引起纤维化的一些产品啊，譬如说这个像是一些这个精量瓷哈，因为它会引起比较厉害的纤维化，那这种东西就不太建议用在泪沟附近，因为泪沟附近呢，如果产生纤维化呢，会产生一些拉扯的一些现象，有可能会导致局部组织的一些硬块的形成哈，或者说是像是这个一些结或者想纤维化的一些现象形成，好，那而且这些东西比较容易发炎，所以就不太建议。所以你在用这些产品之前呢，一个很简单的你可以看它的产品的说明书，因为理论上每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的说明书，去看它的说明书，有些产品呢它建议的治疗部位呢如果没有特别建议到治疗到眼睛附近的产品呢就尽量不要使用，好，那所以尽量用一些有经过比较多长久时间使用的一些经验的产品，特别是这些产品呢，如果特别谈到可以治疗眼周、嘴巴附近啊，那这些产品呢，当然它安全性会更高一点点了哈、啊。所以材质其实，各种材质理论上都可以用，有些材质特别不能用，像是尖量瓷、微晶瓷之类的。那其他大多数材质呢，小心的使用，在合适的病人身上呢，可能都是有一定的一些效果存在这样子。好、啊，那接着回答一下这个苏小姐的问题。 医师你好。 哎，你好，嘿。 我在半年前我脚开了一个刀，然后那个疤现在很就是暗紫色很黑。那重点就是说我开了这个刀，刚开完的第三天，就是非伤口的地方是长了好多，就一块皮疹，然后很痒，然后后来我想说，因为那个医生他告诉我说保证我开这个刀不会痛、那之后我开了这个刀之后，我因为是在脚上，然后那个疤一直都差不多一个多月才收口、那后来我 那个刀开完一个礼拜之后，我骑脚踏车，我的脚就变成一脚轻一脚重。 嗯哼， 到现在为止，我的脚是麻的，我不晓得是麻醉药的问题，然后我那个疤一直就是好黑一块在那里。 嗯哼， 药物过敏还是麻醉药的问题？ 你那个疤一块在这边会摸起来硬硬的吗？ 哎，是薄薄的， 薄薄的。那上面的皮肤的质感是还正常的吗？ 质感就是那周围都是麻的，我没有感觉。 哦，你到底开什么样的刀啊？ 就一个粉瘤，脚上一个粉瘤， 脚粉瘤在哪一个部位？是脚踝？ 胫骨。 胫骨的地方的粉瘤是不是？ 是。 这个部分哈，那他报告有看到，是手术之后你有看到病理报告吗？ 他是说是正是肉瘤。 肉瘤，那是跟是粉瘤吗？ 不是，是肉瘤。对，他的包是肉瘤。对。 OK， 那术前跟你讲说是粉瘤，那术后跟你讲是肉瘤，是不是？ 对。 OK， 好的，好的，好。那 OK， 但就是说我想手术当中哈、手术之后呢，会引起一些长远的一些这个皮肤的不舒服的感觉哈、这个大概跟麻药不太可能，因为麻药本身呢，它退就退了，不会有一些引起一些持久的一些变化。比较可能是你手术的时候呢，附近有一些纤维组织的一些增生，或者手术当中呢有切到一些小的神经、末梢神经，那才会有一些持久性的一些变化出现了哈。那不过神经的变化一旦产生的情况下，其实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确定的一些处理，必须等到它自己神经再生才有办法。所以说下半身的这个色素的沉淀呢，一般而言本来就会比较持久哈，越靠近下半身脚踝以下哈。那小腿前面呢，这边的色素呢，一般来讲都是很难处理的。那我也不建议做什么特别的处理，因为有时候越处理越糟，顶多擦一些这种退斑的一些药膏就好了哈。那也不要去打一些镭射哈。那比如说做一些按摩方法也没有什么效，或者简单讲就是说这些色素沉淀，我建议说用一些美白药膏涂抹就好了哈，不要做太积极的一些处理，时间就是最好的治疗。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